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咁我哋跳翻去正题啦。第一个嗱，你又介绍咗你呢、這个，因为你一阵间我哋啊，即系有啲冷知识嘅。阿乐乐介绍嘅专题咧，就会介绍动画嘅动画嘅电影。 咁、因为我中意睇卡通片多。 其实喺呢个榜里头，动画最好啦，即系一般嚟讲都老有行业啦。一般嚟讲，咁啊，我都有两套精选，一阵间要同你系 chit chat 嘅，即系 crossover 嘅。咁但系咧，今次我哋就介绍第34至到66位啦，即系33套啦。咁但系我睇翻个榜咧。同埋近期嘅事啊，因為我哋唔知道今集幾時出街啦。咁但係我諗呢一樣即係農曆大年初一呢一個叫做騷動啊、暴動啊、抗爭啊，又話係啊民主呢個嘅反思嗰個嘅活動咧，究竟點定性我哋唔理啦。咁但係咧，我都係藉住，即係我冇政治身份啦、啊、即係唔同阿 Eddie 咁激啦、啊、我哋都激嘅，不過我 都激㗎、哦， 你直激啦你， 我都激㗎。 OK， 咁呢啲我哋私人身份唔講，但我就喺我哋呢個嚟緊嘅電影度咧，我哋又會介紹一下我哋而家電影裏頭都有講關於暴力嗰個嘅睇法嘅，咁、我哋就叫暴力嘅分析電影，我就唔好話 anti violence 啦，就唔好講呢樣嘢啦，咁。一睇，哎呀，原來呢個咧，唔知係咪上一次跌咗啊，升咗咧，就係、是、呢個叫 American History X， 咁啊，中文咧就叫野獸 良民啊，係啊， 咁佢就而家啊，我哋今天個排名咧就33，咁我當佢33、34啦，咁我都介紹一下，因為呢套我覺得好值得嘅。第一就係嗰個演員 Edward Norton 嚇、中文我唔譯啦。 其實幾性格噶，我覺得佢 好嘢，佢好嘢， 啲戲路都 佢係。初咧就光頭黨啊嘛，即係個橋都唔緊要啦，大家都知道得噶啦。佢就係即係光頭黨又犯咗事，就拉咗去監獄。咁跟住出翻嚟咧，即係都係好耶啊，好大隻咁樣。 嗱呢套我冇睇喎，我見佢有啲劇照咧，點解會紋咗一個係納粹個標誌嘅咁樣嘅 咧？佢直情係因為佢家庭出咗事，咁變咗好偏激，偏激咧就加入咗美國嗰啲嘅 納粹主義 納粹黨，係啊光頭黨，就 skinhead 啊嘛，我叫。咁就犯咗事入咗監，咁但係咧就嗰套戲一路推展咧，就講佢感受到原來佢用暴力，即係以暴制暴啦，佢就感覺到原來係 解決唔到問題， 係啦一個死胡同嚟嘅，即係暴力始終就會再用暴力嘅方式嚟到再表現出嚟咁樣，咁咧成套戲咧就唔係説教嘅嚇，即係都係娛樂性好高嘅，咁但係就佢同埋佢個細佬嘅關係啦。咁佢細佬就以個位佢為偶像，咁一路跟佢喺學校度啊，大家 bully 啊，又幫啲人鬥爭咁樣。咁到最後個結局咧，都好令人即係有 傷感嘅，又係 都傷感嘅，咁令人有翻心思啦。咁但係個戲嚟講咧，即係一個好低成本嘅製作嘅啫，佢又唔係嗰陣時未 有冇血腥㗎， 都幾血腥嘅，但比起而家啲血腥，因為佢都1998年㗎啦，即係回歸之後第一年嘅。咁嗰陣係香港冇乜人講嘅，咁我都係睇翻嗰啲影評啊，咁講啊呢套戲好唔錯喎，咁樣咁 啊。啊，唔知有冇上過正畫喎呢套真 係。可能香港都未必有。 係咯，我就好似哇揾雲真係都好似唔。 但係影碟就有啦，Blu-ray 都有啦，咁啊值得睇嘅。咁即係如果大家即係要檢討一下，即係而家成日都辯論啦，究竟我哋係咪對一啲？制度對一啲啊各方面嘅暴力啊不滿，我哋用行動嘅暴力嚟到可以去遏止到咧。 係 咁即係我哋唔講我哋嘅立場啦，我哋就喺不同嘅電影，我哋幫大家傾下，大家睇下，即係自己感受最緊要嘅。或者你真係有參與嗰個嘅運動，或者你係外邊人，藍絲、黃絲都好。咁呢啲咧，即係由電影嘅，你又唔會切身啦嚇，又唔使掟磚啦，又唔使咩啊，揾啲嘢插人啦，或者俾人插啦。咁你感受到，我諗都有六七成嘅 feel 嘅。如果個電影係做得好嘅話，係嘛？咁呢個第一套。咁第二套你有冇睇？34位。 第二套啊，哇！ Cycle、上次好似你個公子咧， 係啊，我仔 好詳細， 係啦， 好詳細咁樣講過。 呢套就梗係啦 ，Cycle。 尤其是喺度沖緊涼嗰陣時，真係好驚。 觸目驚心。 係啊，沖緊涼嗰陣時好驚㗎。係 啊，你講埋咩插咗幾多刀啊？咩嗰度拍咗幾多分鐘啊？ 唔係，但係我好耐之前睇過咧，都唔係好記得咧。 係好犀利嘅，好犀利嘅，即係喺。 即係記得嗰啲驚險鏡頭嗰啲咯， 希治閣喺即係當年啊，1960年掌握呢一種震撼嘅手法，係 啊， 好奇怪嘅喎！我以前因為我細細個啦，即係麗的呼聲啊，咁你知道我年紀啦， 麗的呼聲嘅時候咧，就有希治閣嘅電視 嘅，我有睇過啊， 嘅 短 集 嘅，係啊，我有睇過。 哇，咁鬼悶噶呢、這個肥佬走嚟講大輪嘢，啊講大輪嘢嗰陣就一段短嘢噶嘛。我嗰陣時就係直情即係。呢部出嚟，哇！呢個悶嘢嚟嘅， 好睇喎。 直至到真係我年紀長大咗啦，睇完咗好多戲之後，啊，點解個個人都話希治閣好嘢咧？咁啊，唔知即係嘗試下睇希治閣嘅電影欣賞或者嗰啲啦，即係嗰陣時電影文化協會都有搞嘅。咦，好嘢喎！咁先追翻嚟睇嘅。 我嗰陣時係睇嗰個叫《麗的大電影》啊，如果冇記錯，係啊，就有希治閣，係啊，成日 好鬼悶嘅。我嗰陣時印象，因為冇時間上嚟睇啦。咁你好嘢，係 啊，我嗰陣時細個，但係我都覺得好好睇。 Good 嘅 ，OK。咁我哋又跳落去咯嗱。我哋上次都有分享過啦，即係話喺頭一百位嚟講咧，有幾個大導演咧就佔領咗嗰個嘅比例咧，好高嘅。咁啊。可行嘅，即係最年輕嗰一位導演、就係Christopher Nolan， 就係佢個比例最高啊！呢個犀利啊！好彩就唔係話淨係舊時嘅都好，新嘅都好。咁但係而家呢兩個咧，希治閣同埋而家第三位《城市之光》都係犀利，即係《城市之光》係1931年 啊，31年啊，默片啦、啊， 係啊，默片好怪嘅喎！阿查理所有嘅戲咧。佢直至到電影已經開始有配音，有可以即係做到現場錄音咧，佢都拒抗嘅，即係唔做呢樣嘢，即係呢佢個風格就咁樣。咁真係嘅，到佢真係有後期啊嗰啲咩香港女白雀啊，佢有真係有錄音嘅電影出嘅時候咧，就已經接曬鑊啦。佢都係嗰啲默片咧，即係嗰種 timing 啊，嗰種即係而家我哋話周星馳啊，周星馳嗰種嘅味道，咁差你就真係默片同埋嗰種 節奏啊， 嗰種節奏係 exactly 嗰啲節奏 先至出咗個味道。咁、其實但係 City Light 咧就真係唔係話好搞笑喎， 唔係好搞笑， 其實好感人，同埋好多人都攞咗佢條橋 感人㗎，係啊感人。 就係佢係識咗一個盲眼嘅 女嘅靚女，係啦。 咁佢就令幫個盲眼嘅女仔。就係即係等佢有信心啊，幫佢籌錢啊咁樣。個古仔好簡單嘅，但係咧你睇佢其中嗰啲細節，即係喺完全冇設施、冇設備可能啊之下咧，能夠拍到咁嘅電影真係好難得嘅，所以咁多年都仲係排行 啊。其實咧佢裏面有少少情節咧，咪講佢打拳嘅有一套，記唔記得？ 好有名嘅。 咁咧打拳嗰度咧，我就諗起阿鄭秀文咪有一套啊，係咪瘦身男女啊？ 瘦身男女 系咪啊？瘦身男女咧，阿刘德华咧，肥仔啊嘛，咁又去打拳，咪喺街头 嗰度打拳。肥仔又唔系大只佬，就大只佬。 系啊，肥两个 都 肥嘅。 做咗嗰啲 系啦， 装嘅假装嘅系啊， 两个都肥嘅。咁佢咪为咗好似系帮阿郑秀文去减肥，咁咧佢咪喺街嗰度打拳，俾人系咁打嘅。我就谂起呢套咧，同佢好似又系打拳。 基本上你话查理或者系希治閣。好多嘅橋或者好多嘅 idea， 好多嘅處理手法咧，其實後面差咗唔知幾多噶啦。所以我哋調轉頭睇翻佢嘅時候，即係呢啲已經睇過啦。其實我哋唔諗， 差你嗰陣時已經有啦。原來 你唔諗到係原來幾多60年、70年前佢已經諗到呢啲喎。所以係大師就大師。 可能阿杜琪峰又可能入咗腦咧，不如打拳啦。咁啊諗到阿劉德華喺街頭打拳啦， 絕對真。 係啊。 咁呢個就係《城市之光》，咁就而家應該有啲修復版嘅，幫我買過 Blu-ray 咧，都係好差強人意啦，即係個畫質。咁所以大家 咁始終都係咁耐， 買翻啲20-30蚊嗰啲 DVD 都已經得㗎啦。 係啊， 或者好多時都有啲網上嘅免費版，如果合法嘅話，大家咪最好睇咯。 係咯，係咯，係咯。 好，咁我哋就 哇一跳又跳到好遠咯，三幾年又去到81年咯。 係啊，你介紹下啦，呢套你實睇過㗎啦， 《寶奇兵》 大部分都睇過㗎啦。 哇，呢套啊！好賣座嘅戲嚟㗎喇。咁我一定喺戲院睇啦，又係。嘩，奪寶奇兵呢，我記得我好似睇咗專登去戲院都係睇咗返睇呀，係睇兩次啦。我通常呢我就唔專登返睇嘅，即係去戲院睇嗰啲戲呢我就好少去返睇。咁因為佢太好睇呢，咁我又竟然走入戲院呢再返睇喎。嘩，出果。 你好嘢，我就印象好深。當年呢我就啱啱差唔多會考畢業。咁嘅時候暑假嚟嘅。就睇緊維斯理嘅頭髮，但係嗰陣時叫做無名髮。睇完啦咁上下，又睇呢個奪寶奇兵，哇，好似一模一樣喎，好似一個就係電影版，一個就係小說版咁喎。即係當然啦，即係嗰種嘅 adventure 啊嘛，嗰種嘅歷奇感覺啊嘛。哇，就正到不得了啦，正到得， 好新 㗎嗰 陣時覺得好新。 但我真係睇一次啫喎，如果喺戲院睇一次，咁當然你出。 LD 又買 LD， 出 DVD 又買 DVD， 出咗 Blu-ray 又買 Blu-ray 啦，呢只經典到不得了。 係啊，經典啊，真係。 當年嘅特技雖然係冇 CGI。但是都好到不得了啦，嗰啲嗰啲鬼呀、啊。 同埋佢好緊張㗎、做到呢真係好驚心啊，好緊張啊咁樣。 就係嗰度帶動咗出嚟就係阿史提芬史畢寶嗰種嘅即係計算式啊嘛。幾多分鐘就要有個小驚喜。幾多分鐘就有個大大嘅危機。 我仲有好多笑位㗎喎。 好嘢好嘢。當年好精彩。咁佢 娛樂性豐富啊簡直。 一年就係奪寶奇咩拍咗幾多三套啊四套啊。 好似四套是不 是后来早期就三套、后来再拍一套就是。 后来仲有的、是不是年纪 骷髅骨咩透明、Crystal Skull 那套那套就好新 年纪都大了是啊年纪都大了。复白了 那这套差不多必看的即是你们现在看那么多啊那些合拍片那些什么盗宝啊那些呢你比返这套呢絕對你都覺得， 同埋好多場面都好經典啦， 好經典， 你把刀揮下揮下，跟住一槍嗰只， 好經典，好經典，嗰啲，亦都係好多人都跟去嗰啲場面啦，呢、這個絕對真啦。OK， 咁呢個就係《盜寶奇兵》嘅第一集，咁佢二三集都 OK 嘅，咁當然冇咗新橋啦，冇咗新意啦。 OK 嘅， 咁我哋坐落嚟啦，又係喂，又是、 又翻返去希治閣， 又希治閣啦喎。係 啊 ，Rear Window 後窗， 呢個應該好多人睇過啦。 后窗好多人睇过啦， 应该好多人睇过啦。 后窗其实喺佢评价嚟讲系好高嘅，因为佢差唔多系嗰个 setting 系得两个 setting 啊嘛，好似 系 咪？你用电影人角度，你点记得记唔记得？ 我又唔好记得喎、啊，真系。 嗱、那个大桥就咁样嘛，佢系一个记者啊嘛， 睇咗好耐。 一个记者就唔知因伤就只脚唔喐得。 系啦系啦，系咪加利哥尼帕？ 加利哥尼帕 系啊 系啊，系咪啊？因为系佢两个嘅，系咪加利哥尼帕？因为系詹姆斯小小域咧， 好似系加利哥尼帕。 要睇翻真，应该要睇翻。 check 翻系啦 ，check。 咁就个男主角就因为唔喐得，就要喺个屋度。就坐咗喺度，咁佢女朋友就俾咗个 望远镜 佢，咁佢就周围望望望，咦？ 咁就望到隔篱屋啦， 好犀利， 发生事啦！ 啊，嗰啲就悬疑啦，究竟系真八卦？ 唔转得巧喎，呢啲 转啦，究竟系真八卦，因为真嘅危机啊，因为真嘅杀人事件咧，真系意外啦，咁样。咁但系佢又完全差唔多，即系两个景啫嘛，一个景就去屋企，一个景就去用个望远镜望住对面嗰度， 系啦系啦系啦， 嗰度出现嘅事嘅啫， 系啦， 咁就全部出晒嚟啦。哇！咁即 係，但係佢都做到好有張力㗎，成套 絕對緊張啊，得㗎了啦，絕對即係， 哇！你大師級啊，真係大師級 嘅，係真嘅，係假嘅，係真嘅，假嘅，一路咁嚟啊嘛，咁即係呢個係完全係啊第三十七位啊，1954年 嚇， 但係都近期㗎啦。如果以佢嚟講，1954年啦， 係啊， 咁啊早過 cycle， 咁所以一套一套咧，佢個風格又唔同曬嘅咁樣。咁啊，第三十八位又係法國片喎。 吓、啊！闪亮人生啊，我有睇啊呢度。 你有睇啊？我有睇。我系奇怪地系有个老前辈， 系 摄影界嘅老前辈问我：，哇，有个好咩戏好好睇？你可唔可以买到个碟俾我啊？咁样。 系。咁我喺边睇嘅？ 你喺边睇？我就买咗个 Blu-ray， 自己睇咗先俾佢。 我咧睇嘅經歷咧有啲特別嘅，嗱、我咧就好怕睇嗰啲煽情戲啊，啲喊戲咧我就好怕睇。 好笑噶嘛呢套？ 我就唔知喎、 啊，咁笑噶嘛， 佢都唔係好笑嘅，即係 都有啲感人， 唔係好喊嘅嚇。咁、我又好驚啦，我唔係好敢入去睇啦。咁、咦？但係聽翻嚟啲 feedback 話，咦好睇喎呢套，好正噶喎咁我話：哎呀，好啦，試下睇啦。我又驚喊啊嘛，好驚睇啲咁嘅好煽情嗰啲戲啊。又唔係喎，佢唔煽㗎喎，佢係即係完全係好樂觀地去面對，即係你知主角發生咩事啦， 係 啦。佢係好樂觀地面對，跟住佢嗰個助理，私人助理啦，叫做嚇，其實係護士啦。咁亦都係好樂觀地面對㗎，又係咁成套戲其實好樂觀。 好，咁我哋翻嚟可以再講下啊，我哋下一節再講。